哎，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哈！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伦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哈来分享的是一个关于音乐的主题。其实前两天我们都跟大家在聊音乐哈，但是毕竟我们两个人是作为音乐的门外汉， 哎， 完全就是凭借自己的感觉哈，跟大家来做一些我们自己的这个分享。再加上昨天呢，我们这个专职的我们的这个音乐主持啊，司农又是生病了，所以其实昨儿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中国风的歌啊。那么其实说到中国风，今天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加了解这个音乐的一些曲种啊，以及听音乐以及作曲方面一些技巧，也是为大家专门请到了一位嘉宾哈，就是优秀的青年，应该叫作曲家、青年音乐人啊，胡帅胡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活力榜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在这个作曲生涯当中的一些感受啊。欢迎胡帅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胡帅呢是一位青年的音乐人啊，其实自己不只是会演奏，而且呢有很多的作曲的经历。正好其实说到作曲啊，过一段时间应该就是从下周开始啊，有一部这个年度大戏啊，每年一度又会在北京的，应该是今年还是在保利哈、上演，就是《如梦之梦》。就是《如梦之梦》这部剧呢，应该是我印象没错的话，从2011年左右开始上，12年吧。 12年底我们排练，13年上的 哈。其实这几年每回都是只要开始抢票的时候啊，这票基本上就是一票难求，而且呢想坐进去看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就知道我周围有朋友连续抢了好几年了，从来没有一次抢到过。那《如梦之梦》这台长达8小时的这个可以说史诗一样的赖声川导演的剧作，就是由胡帅来担任作曲的啊，也是刚刚从排练场赶过来。你说你自己还要上场演奏是吗？ 对， 也是算演员了。 是，除了演奏，还有一场戏，还串一个小角色。对，所以当时赖老师，跟赖老师见面的时候，他也说你有没有兴趣，想在这个演戏上面尝试一下？我说可以啊，试试，作为学习嘛。对， 是你第一次上话剧舞台吗？ 对，是第一次。 那第一场 是第一次表演， 对， 哇， 那第一场上台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因为之前演奏啊，应该面对过台下的观众次数也很多，但是演话剧毕竟跟这个音乐演奏区别比较大的。第一次上场的时候腿抖吗？ 倒还好，因为毕竟还是在舞台上经过了很多锻炼，虽然不是一种表演形式了，但是多少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我那场戏的对手戏是金世杰老师对，我觉着还是但是学习到很多东西， 压力比较大。 对，确实 对。所以其实我们前几天也一直在这儿，就是做门外汉一样去聊音乐哈、就是说经常音乐创作啊，里面有什么配器啊之类的。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们去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去配乐的时候哈，是先有这个旋律呢，还是先有这个想法，还是先有这个故事呢？就这个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它很难说，真是天外飞仙般的，就是有时候这个仙它有可能是一个旋律，有可能它也是一个节奏，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那种一个想法，它是通过捕捉到某一个东西，然后身去把它抓出来，最终形成了我们能够听到或者是能够看到的这样的作品。对， 那其实从你的过往经历当中啊，我们也看到过，除了自己会进行这个创作，自己进行演奏之外，有给很多的这个戏剧作品和很多的其他的这种艺术门类的作品哈，也都做过音乐的创作哈。那你自己如果是我们说啊，如果自己你单独写一首音乐的这个作曲，跟你需要去给一部话剧或者说给一部影视剧作品去创作的时候，是不是这种感觉是比较不一样的？还是 我觉得这是两种类型的音乐，一个是独立音乐，一个是要融合到其他的艺术形式当中的音乐。所以呢，前者独立音乐呢，它更注重这种独立性，后者呢，它是需要和其他的艺术元素进行融合，所以它是需要很大的包容性的。这两种的区别 比如跟舞台剧的这样的创作，嗯，它会很大层面上，我理解的是，很好的音乐通常你不太会太注意到音乐在影视作品或者是舞台剧作品当中，你要非跟这个整个戏的契合度要非常高，不要让大家跳出这个来感觉你的音乐来啊，它整个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是这样的一个高度。但是独立的音乐作品就不一样，首先你要第一入耳以后要让大家感受到你这首独立音乐的特点啊，这个不太一样。对，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音乐啊，就外行可能听个热闹，内行可能听个门道。我们今天在这个活力榜当中哈，也跟大家伙一块儿就是说一说，就是鉴赏音乐哈，一般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耳朵。因为我记得在原来就是老师说过一句话，说可能不是很懂音乐的人他喜欢听简单的音乐，他可能说这个随着你对音乐理解的深入呢，你可能会比较喜欢听复杂的音乐哈，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我不知道这个胡帅怎么理解这个简单和复杂之分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个话题本身就没那么复杂。音乐本身，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另一种声音，就是陪伴我们的声音。我觉着没有特别简单或者特别复杂。这种简单复杂，我理解你说的，可能是一种声音状态上的简单和复杂，但是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它都是这样的一种声音，陪伴我们的声音，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用你的话来讲，就是音乐其实并没有高下之分啊。 对，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啊，在听歌的时候就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事物当中都有一个我们现在俗称叫鄙视链啊。这个其实放到各行各业都会有哈，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知道参加这个户外锻炼喜欢跑步的朋友非常多，现在跑步这个鄙视链呢，因为我平常也跑哈，所以呢也是相对了解一些跑步的鄙视链。就是最高的鄙视链是玩铁人三项的，他们说鄙视链的最顶端，玩铁三的特别鄙视跑越野的，跑越野的就鄙视跑马拉松的，跑马拉松的特别鄙视跑半程马拉松的，跑半程马拉松的就再往下什么10公里啊、5公里啊这些短距离的就更鄙视了。其实在音乐当中啊，有时候啊，其实在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当中，这种鄙视链啊，据我观察也是存在的。就比如说啊，可能这个听爵士的，听交响乐的瞧不起听爵士，听爵士瞧不起听摇滚的，听摇滚瞧不起听民谣的，听民谣瞧不起听流行的，其实也会有。但是其实就像刚刚胡帅讲的一样，音乐只是陪伴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种声音而已哈，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这种门类的分别，然后判一个高下去了，就是哪种音乐是很高雅的，哪种音乐是相对低一些，当然没有这个必要哈。 对，我觉着鄙视这个词有点重啊。其实就即便是比如说爵士的，长期听爵士的这些听众，或者是长期听流行音乐，或者甚至是长期听严肃音乐、民族音乐等等，他们只能说是由于听的这些比较多，然后对其他的音乐的这些群体，他们不够深度的了解。我觉得鄙视可能还谈不上吧，就可能会有小撮人吧，特小的一波人会有这样啊。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今天分享一些这个音乐方面的一些鉴赏的知识哈，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音乐方面的榜单，都是根据我们的喜好然后来排一个榜单的。那到底这个音乐好在哪或者是不好在哪，我觉得其实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有一个咱们说的鉴赏的一个标准的，是吧？ 对，没错。其实每个人哈，关于鉴赏音乐的这个标准也都是不一样的。像胡帅呢，也是从小就接触音乐啊，从这个应该是从12岁左右就开始学了，也可以 更小一点， 更小一点啊， 12岁已经走入专业化的学习 啊，12岁开始了专业化的学习。 对，12岁我就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了啊。准确的说，5岁开始跟我父亲开始学音乐了。 5岁就开始学音乐了。 对， 那个时候是不是先认识谱子，然后后会说话的呀？ 还没有哎，那个最初其实是，对那个乐器，各式各样的乐器很好奇。然后呢，你就想把它弄响，每种乐器都把它弄响，带着这样的好奇心， 一步一步的，然后把一个乐器弄得好点，开始不识谱。 嗯， 所以现在我们总是觉得要让一个孩子专业化，走捷径，让他一定要上来先识谱或者怎么样。 嗯， 我觉得大可不必。 嗯， 其实一份纯洁的、纯真的这样的爱好， 嗯， 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从小哈，就会可能就是小时候就很简单，就是有一排乐器摆在那里，就是很简单的想把它弄响。 对， 这可能是你包括很多的这个学音乐的朋友哈，对音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都是来源于这儿的。 对 对, 对。 那其实我们知道啊，我们有很多朋友说，其实做音乐也好，或者做其他方面也好，天分是很重要的。 嗯， 在你很小，你说五岁就开始接触这些乐器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对这些乐器的一些感受力，或者说自己上手把他们拨响的时候， 嗯， 自己对音乐那种乐感哈， 嗯， 就会比其他的这些小朋友好一些，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天分会好一些。 嗯， 你觉得在这个所有的人当中啊，会有这种区别存在吗？ 肯定会有， 肯定会有。 但是前段时间我一个也是一篇采访的文章，我有也是这个话题， 嗯， 也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大部分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音乐家， 嗯， 其实都有80%，就是说成为音乐家80%是靠后天的努力， 嗯， 那很小的20%。甚至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音乐家有很多都没有这20%，或者很少达不到满分的20%，但是他足够努力，努力到那80%，你已经完成度就很高了。 嗯， 作为一名音乐家的完成度很高了，就是他的技能的培养训练过后会培养出他很多的这种对音乐上的认知。 嗯， 和他自己音乐的一种方向。 嗯， 天分这个东西有存在，但是更重要的是努力，确实是啊。 嗯， 这个不是简单的传播正能量啊，是我确实很认真的总结。 感同身受的。 对，感同身受。哦，对。 您第一首自己完成的创作的曲目是什么时候啊？ 好像是就是12岁之前哈。 12岁之前开始 作曲 了。 就是说那个不识谱什么的那个时候。 嗯， 我已经有小孩了，我现在发现他就会这样，他现在3岁。嗯，总是时不时的，他就自己会唱出什么 遗传吗？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天分啊。 我觉得很多小孩都会有的， 有， 只不过我们没善于观察。他有可能唱的不是旋律，但是他自己在创造一个很特别的节奏。 嗯， 对，我们如果把它抽出来的话，可能会有这种很明显的感觉。对，从音乐的角度上看。嗯， 或者说可能是音乐世家的孩子哈，这个家长更善于开掘孩子的音乐天分。 嗯 啊，可能在这个小的时候看到孩子有一些小的闪光点啊，然后就加以放大哈。 就你适合学音乐，啪就送去学了。对，像非音乐世家，就像我这样的，就属于我小时候啊，唱歌，爸妈就说你别唱了，行了，对吧？没有被开发，要不我现在也成为一个音乐家了。 对，据说啊，我以前好像还听过关于论论的一个段子，就是说他好像跟人家去唱 K， 唱那个什么死了都要爱， 嗯， 然后说你帮我听听这个够不够高， 嗯， 然后人家听完了之后说啊，这个够高了，你比他还高。 对，我唱歌基本就是处于这个重新给他做一遍 曲的过程。他的音色很好。就你们做这个主持的，我觉得唱歌应该都很好。嗯， 哎，就是你没听过他唱歌啊。作为我们这个组里面，对，组里面 就差一点开局。我现在是听明白了，就差一点开局。 对，这一点就是从0分到100分的距离啊。 我确实看到过很多，就是比如说他要进入专业化学习之前的学生，他们很多没有天分。如果按我们通常意义的理解，没有什么天分，他都甚至就我们说的五音不全，跑调唱歌。可是经过了专业化的训练之后，他很努力之后，他真的很准。 嗯， 他可以很准，然后都是固定调的唱名，唱得很准。所以我觉得这80%的努力太重要了。 你看看，我 对了，你还有希望哈， 我还有救。你看看， 要不然给我们唱一首吧。 今天终于说了，不，这个在大家面前我就不要班门弄斧了。那刚刚呢，胡帅也说第一首作曲是在12岁之前就完成了。 对， 那在12岁之前是不是接触的乐器也已经很多了？ 嗯，还好，基本上，钢琴是肯定要接触的。 嗯， 然后一些管乐器。还有吉他，那时候也开始接触了。 嗯， 但是接触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啊，就我已经会了，不是，我就碰过它而已。 嗯， 对。 那你第一个作曲的时候，你说是连谱都不识的时候就完成了自己的作曲啊？那曲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理解的作曲和你们理解的真不太一样。你们一定是一个特别完整的，通常意义上的我们这种创作的作品。 对。 但我觉得一个声音状态，它可能规模不见得有三分钟、五分钟，或者是更长，一个乐章那么长，但是它已经也是一个曲了。触动人心的东西都是音乐，语言的尽头是音乐，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当我们语言可能觉得表达的内容不够了，我们就拿音乐表达，它可能是转瞬即逝的一段音乐，但是它也是一个音乐作品。我的理解。 对，所以其实我们昨天还在聊到说有古风的这个曲子哈，我们还聊到这个什么叫桃花怒哈，我们还一直说为什么说大家这个尤其是在作曲的时候一说有这个古风的感觉都要跟这桃花沾点边呢，因为我看您也有一个作品应该是叫桃花香，是吗？ 对 啊，当时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个曲子啊？ 这个是现在还没上，有一个电视剧《重耳传》，也是我们很多的很棒的演员参与的，有比如王文华老师、张含韵，还有王刚老师等等，很大一批非常牛的有实力的演员参加的这样一个戏。他这个戏里面有一段与爱情相关的主题，男女主角就是以桃花为媒，有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呢用到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插曲当中呢，所以就把这样的一个主题把它拿出来啊，所以词作家陈道斌老师也是非常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个主题，把它拿过来创作了词，然后和我共同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歌曲。对。 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因为正好昨天都说到了说这个各种桃花的歌曲哈，很有这个古风古韵，是很有意境的哈。我们也期待说这样的一部剧上映之后，我们看一看就是它的这个画面和这个音乐是怎么配合的哈。 对，没错。其实说到这个古风古韵呢，今天啊也是胡帅呢也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一首他自己所创作的这个曲子啊，叫做《竹春》。哎，我们不妨先来听一下由胡帅创作这个曲子，然后我们仔细听完这个曲子之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哈，我们再跟胡帅来进行交流，包括其实我们也听一下哈，真正的这种古风古韵是怎么来创作出来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竹春》。 刚听到的就是由胡帅哈完成的一首创作《竹春》啊。 嗯， 其实我听这首歌里边，就我听哈、啊，我作为一个未被开发出来的音乐家，我听啊，这个 完全未被开发出来， 完全未被开发出来的音乐家，我来听里边用到的乐器的元素还是算是比较多的，对吧？ 对对对，很丰富， 有一些东方的乐器跟西方乐器这种融合， 对， 是吧？你看，你看， 对， 是吧？ 我还是有天分的， 太专业了。 那除了东方和西方的乐器，还有哪儿的乐器？ 没有，我就听得出来，它并不是一个纯东方乐器的演奏， 对 吧？ 对，它整个的音乐方向呢？它既不是西方纯粹的西方，但是它又有西方的，比如说弦乐、 对 钢琴、 嗯、 吉他、贝斯、鼓这些啊，又有它的爵士元素等等流行音乐元素。可是呢，它第一个，它又是用我们中国的乐器笛子作为主奏，然后呢，还有和中阮的这件乐器的配合。 嗯、 另外呢，它从音乐的旋律上来讲，又有我们非常强的这种中国音乐的这种旋律感， 嗯， 所以也是我在创作时候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想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就是用西方的语言来说我们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的。 哎，其实这也是现在很多的音乐人在创作的时候都所追求一点。那今天也非常高兴请到胡帅跟我们来进行他的音乐创作的一些分享哈。 嗯、 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下半段节目我们回来继续跟胡帅来分享更多的他和音乐的故事。咱们稍后见。 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长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您来聊一聊音乐哈，不过并不是我们两个这个音乐门外汉来跟您聊了，请到了一位厉害的角色哈，一位音乐专家，著名的笛箫演奏家 胡帅胡老师跟我们一块儿来做客哈、啊，今天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哎，我们这个听音乐啊，包括鉴赏音乐，包括其实中西方的音乐，我们既然老讲融合，究竟是怎么来融合的？欢迎胡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继续来答疑解惑哈、 啊。欢迎。 谢谢。 好，那么在上半段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放了一首，胡帅作曲的，叫这个《逐春》哈。刚刚我们也是稍微交流了一点哈，说是这个中西方的乐器里面都会有哈。你当时来创作的时候，你主要的一个想法思路是怎么样的？ 整张专辑叫做《笛乐新纪元》，就是说它还是一种对民族乐器、民族音乐的一种新的追求方向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吧。至少是从我心里的一个新的追求方向。当我觉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民族音乐状况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好。很客观的说，因为我觉得历史上任何时期搞我们民族音乐，其实都是整个民族人追求的一种音乐精神。可是现在这个状况不是很好，那我们就在想办法怎么样能离观众更近一点。我觉得这也很大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从事这样的国乐的这样人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的作品可能离现代的观众有点远了，所以这样的一张专辑呢，就是希望能把我们丢掉的观众再请回来，这样的意义。 就是其实可能我们原来觉得有一段时间哈、觉得大家都去追求这种电子啊、然后追求这样的一种可能更加我们觉得西洋的这个配器的方式哈、但是可能追求着我们突然间发现，包括是中国有很多音乐人啊，也一直都在致力于说把一些这个中国传统的乐器，哪怕说一件不起眼的这种乐器、给拿到这个曲子当中哈，然后让它去发扬光大，让它发挥作用、所以其实有一个这样就是怎么说呢，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往回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所以其实您一直是这个笛箫方面的这个研究的专家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乐器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你这一段时间的这个研究当中哈，你觉得人们对于它的这种感受会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件乐器的特点，首先据我们现在有限的这样考古的经验来说，笛子这件乐器是8000多年的历史，就是在我们中国出土的哈，8000多年的历史，可能比我们通常说的我们中国上下5000年的这样的历史还要久一些。所以包括西洋的长笛啊等等这些乐器的祖先，就是我们中国的笛子。这件乐器它之所以生命力这么长久，它的魅力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它可以表达我们很中国的语言，也可以表达很世界的语言。就是说这种语言其实是可以被世界所接受的。我们走到国外，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可是呢我们缺一种，就像我们要英语一样，大家通用的这样一种语言表达给他们。我们缺的是这第一步。所以这张专辑，就我们刚才听的《逐春》，包括其他的一些作品，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让更多的世界范围内的喜欢中国音乐的朋友能够也是离我们的音乐更近一点。至少它步入点不是那么的高那么难。对，是这样的， 就是不会让他们说啊，我听完一首这个纯笛子来演奏的乐曲之后啊，觉得跟他们的音乐文化可能差得比较远， 对， 会觉得稍微有点这个陌生，有点不适应。 对， 而您创作的这张专辑，刚刚我们也是讲了，用了很多这个东西方所交融的元素，一个主要的目的也是因为说给大家一个对于双方啊，对于东西方文化、东西方不同的听众来讲的话，都能给大家一个共通的一个语言，让他们去西方的观众觉得听着这个东西我很熟悉，我不陌生，但是当中有一些好像很新奇的元素在里边，东方我们国内的听众去听可能感受跟西方那边是一样的，就觉得我们很熟悉，但是其实也会有一些我们不熟悉的点在里边哈。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说了这么久哈，也是这个今天带来了您的这个笛乐新纪元的专辑嘛。然后我看里面很多的这个名字哈，取得也是非常有意境的，比如说梦、 然后比如说上，和 上下的上， 对，上下的上，和是合家欢的和，就我觉得看了这些名字其实就已经开始有意境在了哈。这样我们也可以先来感受一下吧，因为刚才也聊了一些了这个关于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些理解哈。咱们来听一听这个上这样的一首乐曲哈，这个也是胡帅创作的一首歌曲，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吧。 好的。 现在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啊，就是来自于这个笛箫演奏家胡帅创作的一首，叫做他的这个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上》哈， 嗯， 上下的上，能不能先来给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啊， 这首曲子为什么叫《上》？ 这个作品呢，它开始是只有前半段这个慢板。因为觉得离观众心很近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哈，所以呢，离心很近的声音音乐就是心上之音，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叫意思的意，这个字下面是心，心灵的心，上面是音乐的音，但是后来对整个曲目把它给扩充了，后边又加了快板，很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快板，所以也有这个时尚的上的这个一个谐音，那么这个上还有就是之前的心上之音的这个上的意义，所以这两层意思吧，在这一个题目里边体现的，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有点是 ABA 结构的一个乐曲哈，就是说最开始是慢板，然后很悠扬的旋律哈，发挥这个乐器的传统的一些特色，然后中间其实是一个快板，然后会做一些这个包括它的编曲方面啊，可能你会觉得很时尚很现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比如说有点现代游戏啊什么里面那种乐曲的感觉哈，然后再回到一个很悠扬的旋律当中，其实也是想让这个乐器能有更多的时尚的元素，是吧？ 对，是。 而且我知道好像这个最近胡帅正在帮助另外一位这个歌唱家哈，在做一场专场的音乐会，是吧？这个也是有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演出吧，你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哈。 是19号在国图艺术中心，是中国东方歌舞团的这样的演出季，他们团呢做了徐晶晶的声乐专场音乐会，很客观的说，我对徐晶晶的声音，她的演唱是特别的喜欢啊，甚至是很羡慕她的声音演唱，因为她能驾驭的作品就包容性很强了，所以呢这场音乐会也是帮她有一些音乐上的这样的，首先要做嘉宾去帮他助演一个作品，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竹春》，然后和我的好朋友们啊，有手风琴啊，有贝斯，就是一个室内乐的这样的一个笛子与室内乐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还有就是现场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这样的我们作为重新的这样的编配，把它在现场的进行演绎，也是徐晶晶还有其他的几位声乐演员帮他也驻场，这样的一台音乐会，可以说这个音乐会应该是说很经典的老的作品是有的，很新的这样的原创作品是有的，还有我们平常能听到的这种流行歌曲，我们理解的流行类的歌曲这样也是有的，所以说如果要从唱法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没办法界定晶晶这场音乐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所谓的不管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什么美声唱法，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应该是一个它是为了作品而演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 其实这个胡帅还跟徐晶晶有一个合作的音乐，今天也带过来了，其实可以给我们先听为快哈，叫做目光， 对，是我也是笛乐新剧园的一个专辑里面，后面呢就是用到了笛子和人声的这样一个算是一个卡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不过徐老师呢在里面只是画龙点睛的几笔，但是我觉得这个精彩是非常精彩了。 说上我们也不妨一起来听一下哈，这首来自于笛乐新剧园当中的这首这个胡帅和徐晶晶合作的这首目光。 目光哈。 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哈，笛箫演奏家胡帅他的一张新专辑，叫做《笛乐新纪元》当中的一首叫《目光》啊。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胡帅也是一直跟我们在讲哈，如何让我们传统的一些乐器，比如说笛子，比如说箫，哎，在我们现代的这种音乐的包括社会的大环境当中啊，能继续保有生命力，甚至焕发更强的生命力。 嗯， 其实这个命题啊，不光是在我们中国的音乐界会有，就比如说刚刚吧，我们为大家介绍的那场徐晶晶的个人的演唱会哈，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的啊，就是一个民族唱法，全都每一首歌全都是，它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歌曲的类型，加入的元素也很多哈，这就是所谓的创新。但是这种创新性呢，可能或多或少就会把我们最民族，就是最原始这种原汁原味儿的这样的音乐类型呢，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的地方在哈。 嗯， 您对这个问题不知道是怎么看的？ 嗯，首先我觉得啊，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家来演奏或演唱这个时代，或者是上个时代，或者是更久远的之前的经典的作品，我们是给这个时代的人听， 嗯， 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呢，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一个，就是他们在声乐演唱上有一个你说的民族唱法，比如是这样的讲法，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讲了，民族唱法、美声唱法、流行唱法等等等等，这个首先我不太认可。 嗯， 我觉得法这种东西它就本身是一个数类的、数科的，就是记忆上的。 嗯， 这些记忆呢本身是为音乐而服务的，所以只有什么风格类的曲子， 嗯， 歌曲也好，是乐曲也好， 嗯， 我们一切的技术我觉得是都应该是为这些作品本身而服务的。所以呢徐晶晶这场音乐会19号的音乐会呢，从这个定位上来讲它就是这样啊，他每一个作品也都是没有特定的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唱法， 嗯， 都是一种非常从歌曲本身出发去进行歌唱家二度创作的这样一种演绎。因为我今天上午刚听完他的这个排练嘛，参与完他的这个排练，这个是我给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徐晶晶，我还有我们一大批吧，怎么样叫新一代的这样的年轻的音乐家，有着共同的这样的对中国音乐或者说对音乐的追求。 嗯，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哈，这个我两个人之间的配合。刚才听到，就是真的是感觉人声和乐器的一个很完美的结合哈。 嗯， 所以这个其实因为马上你们正在筹备这个专场嘛，我们也很期待哈，应该是在19号的时候会有这个专场音乐会啊。如果说想去听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嗯，没错，来看一看这个现场哈，人声包括笛子，包括其他很多的乐器啊，咱们配合在一起会给大家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哈。 嗯， 其实也是 既有这个创新性，也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我们民族的东西在里边啊。 哎，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演出的信息。好，非常感谢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啊，这个笛箫演奏家胡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让我这个怎么着未开发的音乐家，让我这个未开发的音乐家都感觉到哎呀特别的受启发。你要多来我们节目做几次课，我感觉这马上就被开发出来了。 哎， 好吧， 这个慢慢的开发一下， 欢迎常来以后啊， 欢迎常来。 嗯， 谢谢。那么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 FM98.2 的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 我是乐乐， 明天再会啦， 明天再见。 Up.